32-50节，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那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位说格里的非利士人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机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头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抛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哪仗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诅咒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战，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耶和华之名，这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砍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了一块石子来，用机旋抛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仆于地。这样，大卫用机旋抛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 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有生命的气息，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敬拜主。今天要借这一篇比较长的一段比较长的经文哈，谢谢主席领会啊，带我们读过《撒母耳记上》17:32-50节。这段的经文有关于大卫与歌利亚，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今天我们就要从这段经文一起学习神要我们学的，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求主你再次安静我们自己的心，让主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这里带着一颗受教的心、谦卑的心，不论讲的、听的，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被造就。谢谢主，将这段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刚才我说了，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那是有关于大卫和歌利亚他的征战。 当我们看上文，就是十七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哥利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可以用一个字说，巨人，非常大人，巨人。哥利亚是一个巨人，他身高，如果你按照圣经第十七章四到七节里，让我们看到哥利亚他身高多少呢？圣经说他有六肘一虎口的这个高度。六肘是多高呢？当我们去查考的时候，你就知道六肘大概是大约三米，大概是300cm 高。我不能想象300cm 有多高，这个人三米高，非常高的一个的巨人。而且这个巨人不单单高，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他这么形容哥利亚，他全身他都穿上所谓呢护身的整全的护身战衣，从头到脚。圣经说他头戴铜盔，身穿铠甲，而这个的铠甲，圣经告诉我们它是5000斯克勒。5000斯克勒大概几重呢？大概是54个kilo 了，公斤。他要背着这么大的铠甲保护他自己，你想想是多么的，他是多么的壮。而且他的腿上有铜护膝，两个肩当中呢背负着铜矛。圣经说铜矛是说什么？枪啊，剑啊，刀啊等等。而且这个哥利亚很嚣张，他怎么嚣张呢？圣经说他挑战以色列军队，他走出来，他大声的喊说什么呢？你们叫一个人出来跟我决斗，你们叫一个人出来跟我决斗。如果他出来跟我决斗，他把我杀死了，我们，意思说是非利士人，我们非利士人就做你们以色列百姓的奴隶。但是如果我赢了这个人，我把他杀死，你们，就是以色列百姓，就要做我们非利士人的奴隶，你们要服侍我们。非常嚣张，就站在以色列百姓面前挑战以色列人，特别是以色列军队。如果你看圣经第十七章11节、16节、25节，你会发现到哥利亚不是出来一次罢了，出来几天呢？40天。40天大概是一个月多了，对不对？一个月30天嘛，40天的时间早晚都出来等着跟以色列人，或者是等着谁出来跟他决斗。恐怖吗？非常的恐怖，非常的惧怕。圣经说扫罗王还有以色列人，特别是那个军队，都怎么样？感到很惊慌，很惧怕。甚至在面对巨人哥利亚的威胁和挑战之下，只要有一个人可以把哥利亚杀死，扫罗王说什么？只要有人可以把哥利亚杀死，我就会赏赐一大笔的钱，甚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而且还免除他父家应该交的税。一说呢，你的家里不用再交税给他。哇，这个的奖赏，这个的赏赐是一个非常好的赏赐。但是有没有人出来啊？没有，没有一位以色列人愿意走出来跟哥利亚征战。最后我们知道，一位没有打仗经验又年纪轻轻的大卫，刚我们去看一些解经书的时候，他说大卫当时大概是20岁、21岁左右，非常年轻的一个少青年人。他出来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是怎么样呢？他没有像哥利亚穿54公斤的这个铁甲，他身上没有任何一个保护的战衣，他也没有拿任何的刀枪，他只用什么？石头。他只拿5块石头，对不对？他只拿5块石头就去跟这个巨人哥利亚去打，去决斗。 而圣经让我们看到他将这个巨人哥利亚打倒在怎么样，扑倒在地，甚至他也把他杀死，战胜了哥利亚。弟兄们，这是我们很非常熟悉，特别从主日学我们就听起的这个哥利大卫与哥利亚的这个的事迹。我相信今天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我们都会遇到哥利亚这样子的巨人。所谓的哥利亚，那是可能是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人，他让你感到怎么样，会害怕的，会惧怕的，让你感到很多困难的，让你感到很多压力，不敢面对，甚至你不断的在逃避的，不管他是人还是事情。最可怕的是什么？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哥利亚一直不断的在做什么？挑战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威胁我们，甚至一直不断的向我们开战。弟兄姐妹，请问在你生命当中，你遇到这个哥利亚的时候，你怎么应战呢？你怎么去对付这个哥利亚呢？今天我们从这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大卫与哥利亚，我们要从大卫的身上一起学习他怎么样战胜这个又令人害怕又这么巨大的这个哥利亚。他怎么胜他呢？有几个秘诀我们要学习的。首先第一，那就是要经历上帝。大卫能够战胜哥利亚，其中一个关键点就在于他亲身经历上帝。大卫说什么？大卫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他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如果我们从这段经文第32节，我们可以看得到大卫他是主动的去到扫罗王面前，他主动的跟扫罗王说什么？他说，王啊，不要因为哥利亚而感到灰心惧怕。而且我们看到圣经大卫是怎么样，自己举荐自己，他说，王啊，你派我去，派我去跟这个哥利亚决斗。我相信如果你是扫罗王，当时的扫罗王，你应该会认为，派你这个大卫去啊，这20岁的年轻小伙子去啊，你才多高啊。如果你看圣经，当时的扫罗王是高人一等，就是说他比众人还高还壮的，懂吗？我这个这么壮的都不敢去，你这个比我小子的还去啊，甚至啊，你都没有打仗的经验啊。他说，你没有打仗的经验啊，你还这么年轻。哥利亚从小呢，他就是一个战士，而大卫他只是什么？一位放羊的牧童，放羊的牧人，没有受过任何战士的训练，怎么样可能可以派大卫去打哥利亚呢？如果真的是让大卫去，可能王会说什么？我们可能会说白白送死，对不对？派你去肯定就是好像送你去虎口，送你死罢了。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对话里面，大卫怎么回应扫罗王呢？大卫就讲述他牧羊或者是放羊的这个过程，他告诉了扫罗王，在放羊过程里面，他遇到许多的狮子和熊来攻击，来抓拿他的羊群，甚至我们看到圣经，他说他会去追狮子、追熊。我在想，追狮子，狮子跑得很快了，你知道吗？人去追狮子，表示什么？他的力气还是很够的哈。甚至我们看到圣经，他说什么？因为这样子被狮子和熊的攻击，他怎么去保护这些羊群？他怎么去拯救这些羊群？他说他多次的经历到上帝给他的保护，上帝给他的能力。当他遇到这些的狮子和熊的攻击的时候，他感受到上帝给他这个能力。如果不是因为上帝，他不可能能够跟这般的狮子熊来打拼，甚至不可以杀死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因此大卫因着有经历了这些的经历，他相信今天对哥利亚 他有这个信心能够打倒这个的巨人哥利亚。弟兄姐妹，我相信你都会赞同，亲身经历比看或者听来说是更有深更深的一个体会。比如说，如果今天我拿着一碗面，我在吃这一碗面，我跟你说，哇，我这碗面哦很好吃，这碗哇它的汤哦非常好喝，我怎么讲的非常美味都好，如果你只是观看或者听我讲，我相信你不能够真正体会到这碗面的好味，对不对？你只能够从我的形容去想象那碗面有多好吃。但是如果你吃了过后呢，你一定肯定能够自己体验到那个好吃。我记得在3年前，我其中一只耳朵突然之间一个星期我听不到，我也不懂为什么突然之间一个耳朵我听不到。在那个时候那个礼拜我很辛苦过，你知道吗？那个星期我还在想我会不会永永远远都听不到了。我这个耳朵我在听不到的时候， 我体会到那种听不见的痛苦。我感谢主，一个耳朵，如果是两个耳朵呢，一个礼拜听不到，我真的是能够体会到那种聋子他们的里面内心的那种的痛苦，那种的孤单。你讲话我听不到，我记得那时候在那个礼拜里面还有人来在后面叫我传道传道传道，我没有应他，我就自己走，因为我听不到。然后哇，传道这么骄傲，不听我讲话。当然过后有人知道我耳朵听不到，他跟他说不是传道不听你讲话，是传道听不到，耳聋了。我能够体会到耳聋的那种的感受。甚至我记得我是一位常常会头痛的人，特别在炎热的天气之下。我记得有一天我头很痛，刚好有一位弟兄在我的身旁，他就问我头痛是什么感觉的。弟兄你有头痛过吗？他问我头痛是什么感觉的。这个弟兄大我好多年了，我跟他形容头痛的感觉过后啊，这位弟兄他无法了解头痛的感觉是什么。他讲我真的不懂你头痛是什么感觉。我问他为什么你不懂头痛的感觉，他告诉我因为我从小到现在我没有头痛过。我记得那时候我问他，他说大概40岁，40年以来他没有头痛过。我说哇，我说你要感谢主，给你没有经历头痛的经历，不好受啊，对不对？头痛的经历非常不好受。弟兄姐妹，当我们亲身经历了某件事情过后，我们会对那件事情有很深的一个体会，我们也因着那个体会或者是我们那个经历，其实我们会更加多了解，甚至我们会更加成长，甚至突破。从前有一个长者，他为了要让他的跟随他的一些的年轻人呢了解老年人，让这帮的年轻人能够更多的了解老年人是什么，于是呢这个长辈呢就决定就将这几个少年人这帮年轻人呢让他们亲身经历什么叫老人的生活。他就安排这几个年轻人就住在一个安老院安老中心，就让他们跟80岁90岁的老人家一起生活。这个调查说给他们生活24小时罢了，一天罢了。这几个人进去的时候呢，他就给他们一个耳塞塞住他们的耳朵，让他们的耳力减退，听不是很清楚，将他们的手跟手指怎么样绑起来，为什么让他们受限制，甚至没有这么灵活，甚至将他们每一个人的眼睛怎么样，你戴我的我戴你的交换戴24小时，可能会头痛，交换戴怎么让他们的眼睛视力模糊，看不是很清楚，让他们24小时跟这帮的老人一起生活。你知道过了一段时这个24小时过后，然后又让这帮的年轻人出去生活，这个长者就发现到这几个年轻人他们的心智开始成熟了， 他发现到他们对老人家更加体恤了，而且他们更知道老人人有什么困难，他们更加知道怎么帮助他们。弟兄姐妹，亲身经历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在讲经历上帝的时候，今天基督徒缺乏的是什么？经历上帝的这个层面。所谓经历，那是指我们跟神那个关系亲近，或者我们遇见上帝过后，我们怎么样的有一样不一样的改变。特别是要让上帝，你感受到上帝的实在，上帝的存在。比如说在孤单的时候，当我们经历到神的时候，你孤单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孤单，你会感受到上帝跟你同在，即使你是一个人。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上帝他给你的拯救。当你惧怕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经历到上帝给你的平安。当你困倦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上帝给你的加力，给你能力。当你受创伤忧伤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上帝怎么样触摸你，上帝怎么样安慰你。弟兄姐妹，请问你多久没有经历上帝？你多久没有经历到上帝了？换句话说，你多久已经对上帝没有这个心动了？可能过去你听到的时候，你唱诗的时候，你在敬拜的时候，你在侍奉服侍的时候，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可能过去会怎么样？感动流泪，经历到上帝的爱。请问今天还会吗？今天还会吗？问问自己，你上一次经历上帝是什么时候？50年前？40年前？30年前？20年前？10年前？还是1年前？弟兄姐妹，经历上帝不是一生人一次，不像洗礼洗一次就够了。经历不是说我经历过一次就够了，经历上帝应该是要不断的经历，天天的经历，才能够让自己生命有突破有成长。就好像大卫，他因着常常经历上帝的能力，他每天都会放羊，随时都会遇到狮子熊的攻击。他因为这样的经历，怎么去保护上帝，给他怎么的保护，给他这个能力，以致他相信上帝给他能力去战胜哥利亚。今天早上我就是刚刚收到昨天刚刚新鲜出炉的我们的今年圣诞庆典的邀请卡，这个今年是黄色的邀请卡，应该过一两个礼拜弟兄姐妹你们就会收到了这个的邀请卡。今年邀请卡，今年的圣诞庆典的主题很特别， 我们放一个主题叫做心跳。心跳你可能觉得很特别哦，心跳，心跳重要吗？很重要。如果今天这里没有心跳，你应该不是坐这里，对不对啊？今天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心跳。今天如果心出问题，你整个人都出问题了，对不对？心很重要，在信仰上我们也是很重要。心对上帝还有没有在跳？你心还有没有在动？今天往往我们参加圣诞庆典，如果你成为基督徒50年，可能你参加50场了啦，你成为40年40场了，对不对？你成为1年参加1场了。我相信参加1场的那个人呢，他应该很期待今年的圣诞庆典了。哇，圣诞节还有1个月就要到了，他应该很兴奋了，等待第二场，因为去年第1场嘛，今年第2场。去年是什么？有一道光，对不对？哇，很兴奋。今年呢，要等着心跳来了，他应该很兴奋，期待等着圣诞庆典。50年的呢，哈哈，又是圣诞庆典要到了，又是忙碌，还是换换地方比较好啦，还是不去比较好啦，去了这么多年了啦。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上帝的心是很容易停顿的话，可能我们很少经历上帝。所以今天的心跳这个的主题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给每个人都有新的生命。 他给每个人都有新的改变，但是往往我们却没有跟他有这个经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遇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哥利亚巨人的时候，我们很惧怕，我们很害怕，不懂怎么面对的时候，弟兄姐妹，大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经历神，经历上帝。而且他的经历，他不是特别去到圣殿的经历的，他经历是在他的生活的层面，对不对？他在他的工作，放羊是他的工作，牧羊是他的工作。所以呢，他在他的工作里面，他就开始经历，意思说他在他日常生活里面，他就经历神了。你要求上帝给我们常常在生活里面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不但经历上帝，我们要学习做第二样事情，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信靠上帝。哎，你帮我按那个 slide 一下，这个信靠上帝。大卫对腓利士人哥利亚说什么呢？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剑和铜矛，但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从这道经文能够让我们知道，当哥利亚他看到年轻小伙子大卫来迎战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大卫他走去迎战的时候，哎，这个大卫不像我穿着54公斤的那个铁甲，他什么都只穿一个好像普通的衣服罢了，没有任何保护层，没有任何保护的战衣，手呢不是拿刀拿枪，拿什么啊？拿杖。杖是当时他在怎么样赶羊的，对不对？牧羊牧人一定有个杖了，拿杖。而且哥利亚看他说什么，哈，你当我是狗啊？他说，你当我是狗吗？拿一个杖来。哥利亚看清大卫，哥利亚藐视大卫，甚至哥利亚还很侮辱大卫，说什么？他说，哈哈，见你来我这边，你这样子来啊，我要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还有田野的 走兽怎么样吃当食物。他在侮辱着大卫。虽然大卫很小只啊，可能不比他大300cm， 三尺高，3米高，怎么样去比啊？甚至好像什么保护层都没有，被人看清。虽然大卫被哥利亚轻视，但是我们看到大卫是很有信心，甚至他很勇敢的去面对这个众人所惧怕的哥利亚。他说什么？你来攻击我，你是用刀用枪，但是我来攻击你，我是用什么？耶和华上帝的名，我是靠着耶和华上帝的名。甚至大卫还说什么？他说，今天耶和华必 很确定了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下你的头。不但这样，你死了要让全地的人都知道以色列当中是有上帝的，又要使这里所有的会众知道什么呢？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枪，而因为战争是在乎怎么样？耶和华。从大卫所说的这几句话让我们知道，大卫非常信靠上帝。他不单单敢勇敢的讲，他有行动证明的。如果你注意刚才的圣经，当大卫讲完了这些话，哥利亚就开始迎战了，哥利亚就朝向大卫那里要去攻打大卫。而大卫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大卫也迎向哥利亚，他是有信心的朝向哥利亚的方向走去。而且我们看到大卫他用什么？石头，对不对？用石头就把哥利亚这个巨人打倒了。弟兄姐妹，年轻的大卫他主动出来战争应战这个哥利亚，并不是在表现出他，哇，你看我多厉害，我多能力，不是。其实如果你发现从上文开始的时候，你发现到从17章1节开始，你发现到其实大卫在提醒以色列百姓，特别提醒这个扫罗王还有他的军队，你们今天为什么不敢打下去？是因为你们忘记了你们有一位耶和华上帝。17章24节，以色列人当他们看到哥利亚这个巨人很害怕，他们开始逃跑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卫跟以色列百姓说什么呢？大卫说， 这位受隔离的非利士人是谁？谁来的？竟然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意思说呢，你知道你们这一班军人是上帝的军队吗？你为什么这么怕？他是谁？有什么好惧怕的？换句话说，当以色列人看见巨大的哥利亚的时候，他们的害怕，他们的逃跑，在似乎表现出他们忘记了，他们相信了这位耶和华上帝。其实这个上帝应该是比哥利亚的力量来得更大，其实这位上帝应该是比哥利亚来得更加的厉害啊！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想到上帝呢？是因为他们的眼目放在巨人的身上。刚才我提到，今天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哥利亚，我不懂你的哥利亚是什么。不论那哥利亚是不是来自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或者你的服事，这哥利亚让你感到很害怕，这哥利亚让你很困难，让你感到压力，让你感到不敢去面对，甚至你逃避。请问你在面对哥利亚的威胁的时候，你是依靠着什么？你在面对哥利亚的攻击的时候，请问你有没有忘记了这一位伟大的上帝，这一位大有能力的上帝？在面对挑战的你，你对上帝的信心信靠你又有多少？我们是否在危机里面，我们已经忘记了上帝是可以继续保护我们的呢？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会说大卫是一个很会写诗的人。如果你看大卫，其实他是玩乐器的，他很会写诗的，他不是打仗的，他会写诗。你去读诗篇，你可以看到很多都是大卫的诗，大卫之诗，大卫的诗，大卫所写的诗。如果你留意大卫所写的诗，往往在他的诗里面会表露出他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的依靠。比如说诗篇27篇，大卫说什么？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绊倒不倒。甚至虽然军队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战争来攻击我，我仍旧安稳。弟兄姐妹，这就好像诗篇所说的，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在掌权。今天我们在被攻击，在困难之下，请问我们有没有看到上帝这位真神？大卫不曾打仗，大卫不会打仗，大卫只会放羊。但是他跟哥利亚战斗的时候，他对上帝是很有信靠、很有信心的。打胜仗的原因不是他的武器，不是战略，不是装备，而是什么？耶和华上帝。面对众人都惧怕的哥利亚，大卫的眼目没有停留在哥利亚的身上，反而他是放在上帝的身上。今天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哥利亚，我们要学像大卫，我们不应该将我们的眼目放在威胁我们的这个哥利亚的身上，我们应该将这个眼目放在上帝那里。当我们放在上帝那里的时候，无论哥利亚有多么的厉害恐怖，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在上帝面前，这一切算得了什么？经历上帝，信靠上帝，不用我多说，你都知道当中的真理啊！我盼望你跟我都能够保持走在经历上帝和信靠上帝的这个阶段里面。当我们相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知道前面道路我们会遇到很多哥利亚的。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知道我们前面遇到很多哥利亚，很多困难呢。你主要说我们什么？跟从我，背起十字架，要舍己。甚至我们走这个信仰旅途，我们是走窄门呐，不容易走的路。我们遇到很多哥利亚，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希望我们不会因为惧怕哥利亚，我们放弃了上帝。反而我们因为遭遇遇到哥利亚，我们要更多的亲近主，依靠主，经历主，以致我们能够战胜 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歌利亚。我们一首诗歌，我们用一首回应诗歌。今天的回应诗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盼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一个祷告，成为我们一个的回应。在上帝面前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一起站立好吗？花一点时间围着我们自己祷告，围着你生命当中那个歌利亚来祷告，求主让你好像大卫一样，透过经历上帝、信靠上帝，能够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歌利亚。好吧，我们开声围着自己来交托给上帝，我们开声围自己祷告。 Thank you. 全心心靠你，我的主。来，最后一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心靠你，我的主。 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凡事都有可能。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全心的来信靠你，来跟随你，不断的经历你，赐福我们这里每位弟兄姐妹。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再次欢迎弟兄姐妹们出席我们今天晚间的这个的主的崇拜。我们一些家事报告，特别来临星期四晚上8点，我们有我们下半年教会全教会抄圣经，圣经这个抄写圣经这个活动啊。当然这个星期四不是抄写圣经啊，是我们抄这个下半年抄写圣经雅各书的这个所谓我们一起来